像来往匆匆的过客，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，这一刻的情景，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。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 我的男人远哦，几乎失灵，我的腿长也长不过。